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射上了二尺红头绳，我给我媳儿撒起来，哎，撒起来。 人家的美女有花戴，我爹的钱少不能买，扯下了二尺红头绳，给我撒起来，哎，撒呀撒起来。 在那门上守住家， 门神门神看大大， 大步小步进不来，哎，进呀进不 仇恨。你可记得我有万年征，我受苦受罪，

成兄当 Thank you.